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降雨天气影响，今天气温明显下降，高温闷热的天气终于结束了。下午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夜间还有雷阵雨的天气，北部地区降水量较大，请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东部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9到27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那今天是下雨天，大家猜一猜谁来了？下雨天汪冰博士来了。 一到天上下雨的时候我也来啊，一到天上晴热的时候我也来，总之无论刮风下雨我什么时候都来。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东边日出西边雨，不论东边还有西边都有汪冰博士。 谢谢刘莎这么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来的太多了，我得自省一下。但是不管来的次数多或者少，我真的希望每次来的时候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认为的值得读的书，或者是对大家生活有帮助的书。当然这些书我也希望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读起来让你觉得有趣而不枯燥。 哎，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啊，很少特别全的跟大家来介绍汪冰博士。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听过他的节目，看过他在电视上的图像，也看过他在很多媒体上的专栏。所以呢，汪冰博士呢，在很多朋友看来啊，是一个特别跨界的人，然后在很多领域都有所涉猎。我记得在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到了他翻译的那本《达芬奇传》，为什么中信出版社选择汪冰博士来翻译这本书呢？就是他们都是跨界的人。其实汪冰博士他还有一个特别正式的工作啊，就是他的本行，他本行是精神卫生领域的博士。他呢也是致力于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以及积极心理学和其他积极取向心理学的应用整合，特别是在个人成长啊、幸福感提升以及组织建设当中的应用，他都有所研究。而今天为什么特别把他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本行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书，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书啊，也和他的本行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下周五就是七夕了，中国情人节被称作是，每到这个时候啊，其实感情爱情是个永恒的话题，但是每到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发愁，说这个平常还不觉得自己比如说是单身狗也好呀，或者说呢这个情感遇到了问题，而到这个时候吧，如果你都顺的话还好，如果你不顺的话简直是太痛苦了。所以汪冰博士给大家留了2周的时间，让大家好好做功课。汪冰博士总是叫大家来学习，不论暑期的时候跟家长呀还有那些学生朋友谈怎么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也好，还是说今天呢教所有的在情感当中 你要顺，其实汪冰博士像今天咱们说的这抒情感勒索，顺的时候应该也打打预防针，也应该预防，对不对？ 你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其实我和刘莎这样在读书俱乐部中共同的努力，就是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目标，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学习其实无处不在。但是我们也希望学习的过程没有那么的痛苦。比如刚才刘莎讲到了关于过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七夕，那实际上在情感生活当中，我们每天也在学习。如果你会发现一对情侣相处了五个月、十五个月，甚至五十个月之后，他们争吵的模式，他们辩论的话题，或者他们出现矛盾的点，还是同一个点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相处的模式中并没有尝试去做改变，也就是他们没有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或者说即便知道该怎么改变，他们也不愿意去改变。 哎，汪冰博士是出口成书，刚才他这样的一个介绍以后，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以前他做过的一本书，后浪出版公司的终身成长，是吧？终身成长不仅仅说的是你学习功课，学习你的这个职业技能，你的情感其实也需要成长的，只要你活着，成长应该是时刻进行的，成长应该是我们的呼吸一样。 希望大家不要变成有一段时间流行的那句名言所说的，有些人是成长，有些人呢只是老了。希望岁月带给我们的不光是眼角的皱纹，还有头脑中的智慧。当然也希望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因为你会发现很多拒绝成长的人是不会生活得很快乐的，因为人生中少了成长就少了新鲜感，少了新鲜感，如果用年轻人的话说，就少了刺激，少了变化。所以有的人当在抱怨生活无趣和枯燥的时候，有可能内心他同时也是在拒绝成长，因为成长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走出你既有的舒服和习惯的模式，去尝试一些新鲜的方式，或者是新的生活模式。 还有一个，成长也意味着啊，你要稍微勤奋一点，不能整天懒着。而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勤奋啊，勤奋真是他们的敌人。 因为我们很多的勤奋是被迫的，特别是在小时候，有些我们不想学的东西，不想努力的事情，都是在不管是家长，可能还是在学校里，在老师，甚至在考试的压力下完成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另外一种体验，就是有些事情不需要别人给你压力，你也特别勤奋，甚至有一天当你长大了，当有些人不给你薪水的时候，你还愿意去自动的完成某项工作或者某项事情，其实也证明一件事情啊，如果您能找到激发自己的点，勤奋可能并不一定等价于痛苦。 说一句特别流行的话，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有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 有道理， 是吧？所以当有一天你找到了一份啊，你不拿薪水你还愿意去从事的工作的时候，说明你真的成长了，因为你知道你的活着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拿薪水，你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薪水。 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你刚才的描述就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本书，来自后浪出版公司《情感勒索》的作者。这个作者呢，苏珊沃福沃德是美国的著名心理治疗师，同时也是畅销书作家和演讲者，经常作为嘉宾出席各种脱口秀节目，而且还在美国广播公司主持一档面向全美播音的节目。他还在洛杉矶有私人门诊，还在多家的心理和医疗机构担任咨询师。他的著作呢，也经常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比如今天聊的这本《情感勒索》。我觉得在我读完之后，我刚才上直播前就跟刘莎说，我真的也特别推荐刘莎，推荐所有的朋友们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像情感勒索这样的事情可能是经常发生，但我们却浑然无知。 而且大家好好读一读这本书，也会感觉到，哦，原来汪冰博士和这本书的作者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 对，我 既是同行，又有相似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所以这也激起了我读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兴趣点，就是我想看看他是从什么角度讲这件事。因为他既然做大众传播，那这个书往往会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会想到怎么能够击中读者的心。因为有些心理读物讲到了一些心理的概念和理论，但是离我们的生活却特别远，但这本书让你觉得好像书中讲的内容就在你的生活中出现。 没错，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好像书中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啊？就是因为这本书，我作为普通人，我既没学过积极心理学，也没有推荐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中国本土化的进行，但是呢，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小例子，他就会发现，哎，这不是我昨天看见的那谁和那谁吵架的场景吗？或者再仔细的想一想，哎，这不是我也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吗？那么很多很多这样的小例子，可以说如果你打开这本书，每个 个一两页，或者有的时候比较密集，在这一页当中会有两三个例子带给大家，所以大家就特别特别容易了解，哦，原来专业人士说的是这方面的内容。真的有的时候你眼中的想，你心中眼中看到的并不是别人心中眼中看到和想到的。 嗯，所以这么说来呢，这本书不光是一本心理书，其实也是一个故事书。 对， 故事中呢有道理，而且也是个大家照镜子的机会。也许你会发现某个桥段就在你的生活中出现过。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说，呀，你们把这书说得这么好，这书的名叫情感勒索，那请告诉我什么叫情感勒索。我先问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被勒索过吗？ 有一段时间啊，有一些小朋友就反映说，在学校啊门口有高年级学生啊，说你得把你零花钱给我，要不然我打你一顿。 嗯， 啊，这叫校园霸凌，对不对？ 哎， 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过勒索这个词啊，我说除了你认字儿的时候必须得认识这两个字，可能在生活当中接触的，小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等到你稍微长大一点，哎，发现哎这交女男女朋友俩人处得挺好的，忽然有一天吧。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觉得不太合适说要分手，结果另外一方就说了，啊，我这么爱你，你居然要分手，那你要分手我就死。 嗯，哎，刘莎说的这两个例子特别生动，一个是小时候我们在学校中的经历，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还有一个就是长大中在情感生活中的经历。那这呢都是我们今天所要聊的情感勒索的范畴。 哎，再说一个现在日渐广泛的例子，大家可能也会比较熟悉啊。那现在呢，人们更加自我了，所以呢既是好事，既是人类的进步，同时呢也造成了有的时候家庭的这样的不稳定，离婚率的上升是显著的。那么有一些人是好离好散，我觉得这还是嘛，就是各自放手，然后直奔向自己各自的美好前程。 嗯， 但也有人会说你要离婚了是吧，你这辈子都别再想见到孩子，或你这辈子都别想怎么着怎么着，哎，你这辈子都别想在你这个单位工作，你这辈子，我觉得这也是很常见的。 哎，这都说明一件事情啊，就是情感勒索的特质是什么。我们首先说敲诈勒索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这就意味着可能你有把柄在别人手中，别人利用这个把柄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和诉求，比如说让你做出让步，让你贡献什么东西，或者让你满足他的一个要求。那把敲诈勒索变成情感勒索，就意味着他操纵了你身上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情绪和感受，或者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通过操纵你们之间的感情或者操纵你情绪的方式来要求你做出让步，满足他的需要，做出牺牲等等等等，总之就是想要控制你来满足他。而他手里的把柄呢，恰恰是你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所以情感勒索经常发生在我们和最亲近的人之间。我举几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大家有没有听过？刚才刘莎比如说到了，你要敢跟我离婚就别想见孩子，你这个不孝顺的孩子，你是想让我死吗？你看我现在多糟糕，都是你害的，看看你把我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你要想得到这个东西，你就得乖乖听我的，否则你就给我离家出门啊，扫地出门。这些话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在大家经常看到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都是经常常见的。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在关系中想要去控制别人的人，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他控制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感情好。所以往往情感勒索有一个特质，就是伤害我们的人都是在我们心里比较亲近的人，而他伤害我们的方式恰恰是别人做不到的。 因为他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哪个地方最柔软，你要想伤害一个人，你拔他的刺儿估计有点用啊，但如果你在那刺儿上就捅两捅的话，那可能那刺儿扎着你的手。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刺猬的肚子在哪儿。 对，他知道你的死穴，知道你的软肋，知道你的脆弱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啊，这样的情感勒索时间久了，一定是会带来关系中的一个冲突，就是本来有爱的关系会因为勒索者不断的纠缠变得没有爱了。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好书，我们一起来分享。有些书呢，可能更多的侧重于这种阅读的快乐，但也有一些书啊，确实能够化作我们身上的某种基因，一直延续到您的血液当中。那在您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啊，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本《情感勒索》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眼瞅着七夕就到了，如果补两星期的课能够到七夕的时候特顺心吗？王明博士，你觉得大家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再看了这个书，能不能解决一些问题呢？快刀斩乱麻一些。 至少在感情关系中和情感勒索有关系的问题可以给大家一个思路，当然书中也提到了解决方案。 嗯， 其实这本畅销了20年的爱情心理学的经典，它最终呢就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个关系中的恶性循环，就是你为什么老被敲竹杠？ 不行不行啊，王明博士，你看刚才你说到了啊，什么时候才会发现情感勒索呢？是最亲近的人才会发生这种情感勒索。如果按照前面这个话说的话，如果你要想避免情感勒索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跟所有人都不亲近就可以避免了，但这绝对不是我们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这个方式，因为是社会中的人，你可以远离很多的这个和你接触的人，比如说你可以为了避免情感勒索，你不去上班，你自己在家里面单独工作你可以避免就是婚恋，但是你有父母对吧？情感勒索不仅仅是发生在爱情当中，也会发生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家庭的就有感情的场所当中，所以你让一个人完全和与世隔绝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说呢，觉察你行为的模式啊，恰恰是为了帮助你能够更安全的和人打交道。如果一个人经历过一次情感勒索，发现自己毫无招架之力，他只会出现流沙刚才所说的现象，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感情好麻烦呢，那我干脆就别谈恋爱了。但是这往往意味着你没有正视问题本身，因为我们去面对情感勒索不光是为了能够去面对勒索者，更重要的是如何帮助自己变得更强大。一个有免疫力的人可能对独自远行这件事情就更有安全感，他不会担心说出门水土不服啊，吃东西生病。但是一个对自己免疫力不够有信心的人，就会像流沙说的，通过逃避危险环境的方式来让自己不生病，比如说我住在一个无菌的房间里，这样 南极和北极适合去 但是可是你不可能住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人在社会上你不可能不和别人打交道，所以我们在谈情感的时候貌似是谈两个人，其实最终的落点还是在你自己。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就是别人勒索我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配合？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喜欢上了一个我们都认为有点糟糕的男生，比如说 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渣男对吧、 他呢用尽了情感上的虐待，甚至可能还有肢体上的虐待，虐待这个女生。可是每次虐待完了或者酗酒，然后哭哭啼啼祈求女生的原谅，然后女生又再次固态复萌回到男生的身边。作为周边的人我们都知道说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啊，他是这样一个人。可是你会发现当事人真的是好像已经成了勒索者的牵线木偶，总能够回到之前的状态。 我们说到的是渣男加上一个比较软心的女性，其实这样的个性啊和性别也都可以倒过来，可以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女士遇到了一个总是软心肠的男生，这样的情节也是不断的在循环。所以其实他们应该都有他们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不分性别的是吗？ 对，这个特质是不分性别，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书上有说啊，带引号的叫圣母心，他们在关系中总是被对方伤害，然后对方承诺说要痛改前非，然后和好如初啊，当然这个如初是带引号的，再次又发生伤害，再写保证书，再次痛改前非，然后又回来。在这过程中为什么这个被勒索的人会心甘情愿呢？实际上在关系中他是获益的。有些朋友就说他被打成这样了， 对啊， 他天天以泪洗面， 对啊， 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对啊， 就是他扮演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 他拯救了他自己是吗？ 目前看来好像不仅自己都没有拯救啊，其实也没有改变和拯救对方，因为对方会用一种方式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了我，我就生不如死。 你要离开了我，我就直接死。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也值得我们去琢磨一下的叫情感勒索的游戏。就是说句实在话哈，你死和我的关系是什么？你为什么用你的死来要挟我回到你的身边？但是有些心理建设不够健全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我对这个人多重要啊， 没有我他就会去死，那我在另外一个人生命中不可能成为这么重要的人。所以他获益获了什么益呢？就是他刷出了自己的存在感， 他获得了这种心灵的满足感啊。 他甚至还会觉得说，我对一个男人这么重要，他得有多爱我呀，对吗？ 他不爱你，他要是爱你的话，他会让你，他尽量会竭尽他最大的所能，让你的生活，让你的情感更加的愉快。只有他不爱你，他才狠心能够让你生不如死。 说得太对了，所以流沙你不可能被轻易的情感勒索。因为 我是因为看完了这本书以后，照着书跟汪冰博士来说的。还有一句话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现在我没有遭受这个事儿，所以我说的特别痛快。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像刚才流沙说的啊，打一个预防针，这样你进入这种关系的时候会多一个警觉。如果他真的爱你，他会考虑你的感受。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在关系中经常忘记的，被对方搞得无比痛苦，还觉得对方深爱我们。可是仔细想想，爱你的人会这样做吗？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强调一点，这个情感勒索者是自我中心的。他们特别像一个巨大的婴儿，总觉得别人应该为我负责，就是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如何如何啊！大家仔细想想，这话听上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如果你爱我，你干脆死去吧，因为我又看上了别人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这个话呢，一定是有度的。我们确实在感情中也经常抱怨说：“你不说你爱我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啊？”在有些时候，这种吐槽抱怨，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关系中永远用这种方式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该如何如何”，这其实是不断的让对方来满足我的期望，来证明你是爱我的。可是对方凭什么要参加这样一场考试呢？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如果你爱我你就去死吧，给什么什么什么的让路啊，这是开玩笑。但他想一想前面汪冰博士说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有的人，那你有没有发现汪冰博士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捅破，而且别人给他捅破了以后他也不愿意能够接受，这又是什么原因？他那种自我中心的这个感觉实在太好了，所以他才不愿意摆脱出来吗？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到的例子啊，如果对方说你爱我你就应该如何如何，然后呢爱的人呢也是身心俱疲的，他可能会跟朋友抱怨，比如跟我流沙说，我真的觉得爱好累啊，因为我必须事事顺他的心，否则他就会不开心，他就觉得我不够爱他。 对呀、 可能我们就跟他说，那如果他真正爱你，他不会让你爱得这么累，对不对？ 对呀、 但是可能当事人未必会喜欢，因为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对他的关系是一种否定。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出现了那种被勒索的人啊，与其你跟他是好朋友然后闹僵了然后让人不高兴，还不如给他一本情感勒索让他自己研究呢。 让他自己悟啊，因为我们戳破了这个肥皂泡之后呢， 对方就会说，我本来还觉得他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他的，我还觉得付出是值的。流沙跟我戳完了这个泡泡之后，我觉得过去两年我简直就被骗了。 不不不，你不能直接戳，你就是把呢和他特别类似那个例子那地方窝上脚，或者加着一个标注，然后或者画点红线，让他知道看哪儿。要不然书虽然不是很厚吧，但是要是想让他在这个七夕能过得顺心的话，恐怕得这样的做一些备注，看不完担心。 我觉得流沙刚才的方法呢，适合在解决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些话你不方便直说，不妨买一本书，或者是推荐他读一些你读过对你有帮助的书。其实人自己照镜子看到自己啊，旁边没人的时候他是不太介意的。你想我们去这个试衣服的时候，一个人在试衣间可能穿上新衣服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不觉得有问题，可能傻傻的也能接受，但是旁边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接受。所以如果我们当着好朋友的面戳破了他最在意那个肥皂泡，他可能也真是心里难以接受，这也是个技巧问题。 汪冰博士，你说咱俩要是做完这个节目以后这个书一下销量突破1亿个怎么办呀？我觉得为人父母者可能想到了自己的子女应该这是人手一本的必备书。 这个说到为人父母啊，真的很多情感勒索特别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上演的。其实这个情感勒索者呢有很多面目，有的人可能很暴躁，言语和肢体的攻击，有人很冷漠选择冷战，还有人可能是在我们这儿非常非常常见的叫悲情者。你看啊，妈妈为你都熬白了头发是不是，然后你看看我们为家付出这么多，不就是希望那个好前程吗？你怎么能选择这样一份工作呢？ 哎，说一件事，这两天啊网上大热的，咱们也不点名什么节目，也不点名是什么人了，咱们把这情节可以描述一下。儿子将近40岁，每天妈妈4-5点钟起来给他熬糖梨水，然后说了，你找老婆啊一定 要找一个贤妻良母的。但大家注意啊，这个妈妈是在一个公共的啊这样的电视节目里面，而且还类似就是说给儿子征婚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说着这样的一番话。我觉得就是即便有喜欢你们家儿子的听完妈妈这话妈妈因为说的特别重要的一句话，我为了我的儿子付出了我的这一辈子。 嗯，这种人呢我们叫悲情者啊，他扮演的是一个相当悲情的角色。比如说有的小伙伴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了远走他乡去发展自己的事业，甚至选择了嫁到千里之外，父母可能会说行吧，你走吧，我们不用你养啊，我们这个要老要死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命，我们就当没你这个孩子。其实这种话听上去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好内疚啊，我怎么能这样伤害我的父母呢？可是你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带引号的情感勒索。因为意味着就是如果你是个孝顺儿子，你就应该听我们的话，如果你是个接受了我们这么多馈赠的人，你知恩图报，你有良知的话，你就应该如何如何。 有一点啊，王明博士，可能东西方大家的这个接受的传统教育不太一样。你看在西方啊，很多时候说说我们和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了一场旅行。什么样的旅行呢？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旅程。 嗯， 那么父母呢，就是陪孩子能走上一段，能够帮孩子在踏上旅程之前，在走更远的路之前，孩子非常的强壮。我说的强壮不仅仅身体，还包括心灵的强壮。那么所以在国外很多孩子和父母，其实应该大多数不能说百分之百吧，是没有这种啃老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孩子跟父母是分开生活的，独立生活的。可是在我们中国呢，有一个很传统的叫做孝道，或者是一些文人的精神啊，父母在不远行，我们就应该在父母还在的时候陪在父母身边。那么尽量在自己有生之年让父母啊，只要自己活着就当然父母也前提父母也在健在的情况下，能够让父母啊享受到这种天伦之乐。这两个教育其实不太一样的。如果这么去放在情感勒索当中啊，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说，汪明博士你这一棍子打死中国人了，那我们传统的孝道是不就是情感勒索吗？ 哎，其实这里边呢可能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就是在如今的年轻人他们越来越敢于去做自己。那如今的父母也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传统的孝道要不要做出调整。孩子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父母也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所以既然我们让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做父母最终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是做把孩子作为一种储蓄，等着自己老年了从里边提款呢？还是觉得我享受陪伴一个生命到18岁，成年之后他做好了远行的准备，这是做父母最大的成就感。这可能也和每个父母哈对孩子的期望是不同，但这至少我觉得大部分生命如果知道自己一生以来就开始欠债，这应该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我突然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冷笑话，说的小朋友说，老师考试问小朋友说你最讨厌什么鸟啊，然后小朋友就说我最讨厌那种啊，这个爸爸妈妈鸟，然后呢自己呢爸爸妈妈鸟，自己呢这个也没有什么作为，然后呢也不想去有什么作为，就特别懒。然后他们呢他们生一个蛋，然后这个蛋孵出小鸟以后，跟小鸟说你必须长成雄鹰，必须飞特别远。他说最讨厌这样的鸟。 所以这也是一种双标啊！为什么我们把自己生活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这对孩子是不是公平？我们有跟孩子商量吗？那勒索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刚才有略微的提到，就是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游戏啊！在这个中间呢，只有一个人的需要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就是勒索者啊！你必须要顺爸爸妈妈的意，你不顺我们的意，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你就是不对的，你就是错的。这是情感勒索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刚才刘莎讲到了，孝顺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孩子对生活的选择权为代价？还是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方式过好，但是我让父母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援，还是我们必须牺牲一切自主权？这可能就是勒索和我们刚才讲到的彼此之间爱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还记得刚才我们说到的成长吗？不仅仅人类在成长，社会也在成长，方方面面都在成长。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您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储备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成长，这才是一个能够在不能说如鱼得水吧，至少能够让自己活得比较顺心的状态。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汪明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情感勒索这样的一本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也清楚能怎样利用彼此心理和情感上的弱点来达到目的。这导致了很多人际关系噩梦的基本形式，情感勒索。在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情感勒索》。这本书呢，很多的书评人是这样介绍的，这是畅销全球20年的心理学经典，终结以爱为名的操控游戏，摆脱一再退让的恶性循环。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王冰博士，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情感。这情感呢既包括了爱情，永恒的一个话题，很多影视剧啊、或者小说或者文学作品的永恒的啊这样的主题，其实也包括亲情，包括友情，包括很多的和人链接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嗯，没错，实际上在人类生活当中啊，情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我们和人有连接，就会有深深浅浅的情感，那最让我们困扰的往往是那些最重要的关系。所以有人经常说，本来亲密关系是可以减压的，但是你仔细问问周围很多人，他们的压力恰恰来自于亲密关系。 其实这特别特别容易理解啊，你最伤心的时候你跟谁诉说的？我想很多朋友不会是跟他特别亲密的兄弟姐妹诉说，或者父母诉说，可能会找闺蜜啊或者好朋友诉说。当然不跟兄弟姐妹啊或者父母诉说，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不想让家里人为他伤心，但可能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想到啊，我如果跟他们说了，天啊，他们会成天在我耳朵边叨了，你怎么着啊？你怎么办呀？怎么办呀？你早就应该听我的，你就因为不听我的吧，你现在这样了吧？所以， 所以我们有必要好好学习下这本《情感勒索》啊， 抓紧2周的时间，在七夕的时候过个顺心日子。 学习如何反情感勒索的前提呢，是先知道我们身上是有什么样的软肋或者开关，让对方容易得逞。书上的比喻是，其实这个情感勒索啊，就像一个藤蔓缠绕寄生在一棵大树上，时间久了就绞杀了大树，吸干了它所有的养分。但是我们是为什么会被这个藤蔓绞住呢？实际上还是我们有自己的原因。书中提到了三个关键词。 你离那藤蔓太近了，太近。 他和你关系很近，这是他绞杀你的前提，没错。那他从你的身上汲取的是什么样的养料？他怎么就吸定你了呢？第一个是恐惧，叫英文是 fear， 然后义务 obligation。还有内疚 guilt， 这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FOG， fog 就是雾的意思。所以在书中呢，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比喻意义的名字，就说实际上是通过这种迷雾来控制你的恐惧、义务和内疚。这个义务呢，也可以解释为责任。简单的说啊，第一个恐惧，比如书中举了个例子，他的先生呢经常对他大吼大叫，一到大吼大叫的时候，他就必须乖乖的按他先生的说的去做。其实不是他先生大吼大叫有用，是什么有用呢？因为他小时候啊，他父亲就喜欢大吼大叫 啊、哦。 他先生一大吼大叫，他身上的记忆就复苏了。 原生家庭对孩子的伤害一直是复制到他自己的婚姻当中。 所以他跟咨询师说，就跟作者说，当他先生大喊大叫的时候，那种恐惧感油然而生，特别熟悉，就像他3、4岁的时候，4、5岁、5、6岁的时候，成长过程中看到他爸爸对他吼叫，所以那个时候他失去了成人面对的力量啊。这里边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应对我们的方式有杀伤力，不是说他方式本身有杀伤力。那理论说，如果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位女士，她的先生大吼大叫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那就是说她一吼叫所有人都会照办，其实不可能，对吗？我们会发现可能也就只有她和少数人会照办。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婚姻当中，你发现没有，汪冰博士，有一些人他们找的自己的另一半啊，有可能是他们的父亲的这样的影子，也有可能是他们母亲的影子。原生家庭，哎呀，如果避免情感勒索，还得从原生家庭来倒根儿。 所以这个恐惧感来源是什么呢？大家在情感勒索中就一定要记住，你究竟被焕发了什么，这需要你看清楚，因为这个根儿可能在你自己身上，对方只是利用了你身上这个开关。还有呢，不妨多看看手表和日历啊，究竟现在是哪年哪月，你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没有能力去做出任何反抗和坚持自己的样子了，你已经不是孩子了，但是你心里的孩子呢需要得以成长。我们刚才讲到了恐惧感啊，这恐惧感中呢还包括别的，比如说害怕失去亲密关系，那你要再不听我的话我们就分手吧， 啊，这可能很多年轻人都容易上当啊，就会觉得那我不舍得失去你啊，我不舍得失去这段亲密关系啊。其实这个恐惧的核心往往是我害怕一个人。那很多人愿意停留在糟糕的关系中，他们会觉得有聊胜于无。我还真的听到了很多这个大龄的女青年啊，她们陷入一段糟糕的关系以后呢，不肯出来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你说我已经耗了这么多年了，我要和他分开了，还有人会要我吗？ 哈哈哈，太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了。 对，所以这可能也是现实中女性在社会中遭受的一种歧视，就是关于年龄的歧视。但这个歧视造成她们内心的恐惧，就是她虽然对我不太好啊，但是我要离开他，没准连更差的都找不到。 一定要在这儿特别批评一种现象啊！我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剩女的分类。那我说的剩啊，不是神圣那个剩，是剩下的剩。居然25岁就已经开始算剩女了。然后还有什么黄金级的、钻石级的、骨灰级的。其实25岁，我们大家来想一想啊，可能如果放在人类的寿命只有30多岁的时候，那是很成熟啊，也是很应该结婚生子啊，繁衍下一代的能这个时间段了。但现在据说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间段啊，有四分之一的人都能够超过100岁这个寿命。那个时候25岁，无非如果按照这个青少年来划分的话，不是，这个幼儿、青少年、青年还有老年，我觉得他也可能是我们人类的青少年时期。那如果你这时候就开始让把自己嫁出去，我觉得那早恋虽然和我们现在的法律啊、法规相关的制度有点违背啊，但是我们从人的寿命还有我们人类的成长啊来去划分一下，大家可能就不用有很多女孩子因为太着急，主要是整天有剩女这两个字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所以太着急把自己嫁出去，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掉价就是这么产生的。 嗯，掉价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个话是个大实话啊，就是你给自己的标价是什么，比如我们刚才讲到了恐惧失去，那就意味着你觉得这东西有价值，对吗？ 嗯， 但其实这个价也是你自己定的。 对， 你想想你失去的是什么，你失去一个是不断勒索你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对啊，如果有一个人让你的日子过得还不如没有这个人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自己知道答案是什么吧。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看清楚这个恐惧背后究竟真相是什么，你会发现对方利用的不是他的力量，而是你赋予他的力量。 哎， 那说到第二点呢，就是责任感，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义务。 嗯， 很多人啊，在这个亲密关系中都觉得有责任让对方开心，确实，我觉得这是爱的表达。但是如果你让对方开心，最后都变成了责任和义务，就不是爱了。 我们虽然不强调爱情是等价的，但是我想呢，就是如果你就让他开心了，明天是不是买衣服的时候他能稍微的松一点，说不成10块钱以上的都不能买，至少咱们把这标准提到100块钱行不行。当然这样说啊，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一定要强调啊，义务一定是双方都有的，如果只是单方的让一个人愉快的，那不是义务。 嗯，说的太对了。而且这里边呢，责任和权利也是对等的，对吗？我光有对你有责任，那我的权利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就误以为一件事情，比如刚才刘莎所讲到的父母和孩子之间，我有责任孝顺父母，但我的权利是什么？我是不是只有这个责任没有权利？可能权利父母会告诉你，你的权利就是我们之前给你的养育你，这养育你是不是你的权利呢？ 养育你是你被动接受的行吗？ 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这个对等的问题啊。如果你会发现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你只剩责任了，而且你往往是因为履行责任才付出的话，你要想一想是不是存在情感勒索的问题。 这几天啊看了不少的一些文章，然后就谈到了有一些女性比较个性的女性啊，她说我的人生并不是只为延续后代，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有一些人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你还不生孩子，所以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回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回答并不是所有人最终的选择，但你应该想一想孩子对于你是什么。如果就是你的使命，你的人生就是为了延续后代的话，那恐怕你这个人生要点两个字叫呵呵了。 而且如果把这个作为使命，是不是能够延续好后代，我觉得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对生命的认知也是单维度的。我刚才讲到了责任感，就是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这个人老强调你的责任不给你权利，那这个责任你要不要承担，需要三思。 这一段啊，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小朋友们听起来都特别高兴啊，这爸妈你又让我学习了啊，你怎么整天逼着我学习，我就想吃冰激凌，就想吃一夏天的冰激凌还开一夏天的空调， 王明博士，你老在掉在坑里面。 你说到这儿呢，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关于履行责任的问题。如果你真的用我们刚才所说的亲子关系的模式，你履行责任的时候，绝对不是总让对方开心才叫负责任的父母，对吗？ 那必须的呀。你像小朋友，我就想在空调底下开到21度吃一夏天的冰棍。 哎，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享受权利的时候，权利是和他的认知能力相匹配的，权利是和他的智慧的程度，是和他能负担结果的程度相匹配的。如果他吃那么多冰棍，他是承受不了的，对吗？所以你给他那么多的权利，那是一种不负责任。但是在亲密关系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给了对方很多要求你的权利，最终的后果比如说是你的身体遭殃，你的情感遭殃，最终对方变得非常的跋扈，非常的任性，你把他宠坏了以至于没有人能做接盘侠，实际上对双方也都是不负责的。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我是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汪冰博士来做客，汪冰博士来做客必须呢要给大家发福利。前面我们跟大家一直分享的是情感勒索，因为很快就要七夕来到了当然这本书里面谈到的不仅仅有爱情，还有亲情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和情感有关的内容，当然也特别希望啊在七夕的时候大家能够做的过得顺心顺意。如果你万一不顺心不顺意了以后怎么办呢？王明博士发福利。 我们这个福利是带给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是七夕那天说分手的。开玩笑开玩笑啊。其实在谈感情过程中，我们就不可能避免的要面对结局，结局无外乎是两个，一个是在一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分手了。分手其实也是人生一种必经的情感历程，而且分手呢有可能是有好处的，当时是很痛的，但之后没准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呢。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叫分手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嗯， 当然很多朋友说我不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不想分手。我就这样挺好的。 不分手也一样能够成为更好的你自己，前提就是一定要记住那本书的名字，叫终身成长。 对，我们刚才讲的情感勒索其实也是在关系中学会修复自己。可能刚才那位先生一大喊大叫自己就变成四岁小姑娘的朋友，恰恰是在这个有伤害的亲密关系中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所以其实亲密关系本身也可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这本书呢说的是分手，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分手变成更糟糕的自己，至少在短暂的时间内，甚至觉得我是不是这辈子再也找不到爱的人了，或者再也没有幸福的可能， 再也找不到像他那么好的人了。这才是很多分手痛苦的人的一个最重点的心理的想法。 当你活过4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基本上就是属于自己忽悠自己的。世界上的人很多，老人在劝年轻人分手想不开的时候常说三条腿的蛤蟆少见啊，两条腿的人满世界都是。作为年轻人啊，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觉得他就是世间的 唯一。 只要有一天你发现真的是两条腿的人很多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实，就是比起爱情，爱的能力可能是更重要的，而爱的能力是从我们自己这儿发出来的。所以实际上亲密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落脚到我们自己。这本书有个很实用的地方啊，它是通过19个步骤帮你像登山一样分阶梯的去处理分手后的各种情绪问题，比如说你的恐惧、孤单、被抛弃的感觉、内疚感、悲伤，包括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因为很多人啊，分手对他们最大的打击是他真的没爱过我吗？我就这么不值得被人认真对待吗？ 对，对自己的否定，然后这是让很多人最沮丧的一点，也是嚎啕痛哭的一点。 对，他们会甚至认为我是不是就不值得别人认真对待，那我就别谈恋爱了，因为会担心下一段也会遭遇类似的分手。 有一个前提啊，大家在想这一点的时候，你一定要是建立在你真的是认真对待自己啊，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你本身就很糟糕，那别人糟糕的对待你是顺理成章的， 这是前提是吧，咱们要补充一下哈。 对，所以呢就像刚才刘莎在前半段所说的这个标价的问题啊，如果你给自己标了一个低价，你认为自己是残破的破损的，那可能真的也就是出低价的人就敬到了你。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本书啊我们就要好好去分享一下它一个重要的点，我觉得是很值得提醒大家的。刚才讲到了19步啊，这19步呢在书中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就是它是分层的。比如说在第一层有几个石块，包括我们一开始的否认啊、恐惧啊、内疚啊、孤独啊，然后逐渐向上垒，这19个步骤就像19块砖一样，它垒成了一个金字塔形。在金字塔的最上边是两个字啊，特别晃眼，叫自由。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本讲感情的书最终应该是最上面那块砖是幸福或者是爱情啊，但这本书讲的是自由。实际上真正有自由的人才敢于去爱，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是不敢爱的。比如说我一爱就依恋，就像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藤缠树，但我特别怕树倒了，因为树倒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在心理学当中啊，汪冰博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就是接受，坦然的面对。刚才为什么说到的自由呢？就是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自由的你啊，一旦被别人缠上以后，你可能就找不着东南西北了，就是很容易的窗户纸，你也总去吐。这个总去捅不破，只有你在一个正常的宽松的环境当中，你才能够梳理一下，那么这个人到底爱不爱我，我值得不值得人家爱，然后呢我应该下一步是怎么去做。还有的人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分手后成为更好的自己啊，如果你面对就是一个渣男，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女性的话，其实我觉得分手你就立刻变成了更好的你自己了，因为没有人再牵绊着你了。 离开了一段破坏性的关系本身就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啊，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需要时间。 你说咱本来 了悟到这一点， 七夕的节目现在咱们老在说分手以后会变成更好。 因为不能够应对分手的人也不能够恋爱，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不能够去应对感冒的人可能也不敢出门一样。如果你知道你能成功的度过一次痛彻心扉的分手，而且还能够复原，甚至因为分手这件事情因为生病而刺激着你的免疫力大增，那你下次恋爱的时候就会更勇敢更投入。但是特别害怕分手的人，在一段关系里无论对方对自己多糟糕你都会忍着，因为你觉得你无法面对分手的结局啊。 汪明博士，你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是小猫咪学捉老鼠吧，中间有句话，小鸡跟这个猫咪说的，猫咪老偷懒不好好学习自己记忆，然后小鸡就跟这个猫咪说你看，他指着他自己小孩小鸡说你看小鸡捉虫还需要练习呢，何况情感。那如果有的朋友因为一次情感一次挫折就说我不活了我就怎么着了，你有没有想到过你认为你从来都没有练习过的事儿，你能做得很好吗？反而我觉得如果正常的人生应该经历过两三次的分手，你练习练习，有可能你再得到的那个情感其实才是更好的更完美的。 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老觉得人到一个年龄就该谈恋爱了就该结婚了，那这是应然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然，就是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你没有练习过你怎么能够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够把握好这件事情呢？ 你没有比较过你怎么知道你那份情感就是最好的情感呢？我们真的不是想让大家分手，我们是想让大家能够变成自由的自己。 对，其实我们想让大家把一切变成功课。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如果一个功课不及格暂时受到打击，但如果你知道这提醒着你去更好的学习的话，你有一天可能会考上更好的分数。在书中呢讲到了长大成人的三个阶段了，我最后呢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蛋壳期，在这个时候呢最常见的对话就是内心的对话，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希望你能照顾我，你是我的一切，我只希望你开心。这里边呢要不就是你是那个巨婴，要不就他是巨婴。在叛逆期呢就是都怪你啊，走开，我自己会做的，如果我感觉好我就做啊，你不要限制我的自由。在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成人成熟的感情期，我决定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希望我们都是开心的。蛋壳期呢是依赖别人照顾你，或者你总想去照顾人，其实是矮化了别人的能力。在叛逆期呢就像很多人婚姻到了中年危机的时候，我想活出我自己，你凭什么管我，我需要自由的空间，你说什么我偏不做什么， 这是想青春期。 对，但是其实这个青春期在很多婚姻中都有出现啊。在第三个阶段我们开始 合作的态度面向未来，就是我该为感情负的责任，你该负的责任，我们都需要什么，我们如何能够找到彼此的交集，或者我们能给彼此多大的空间让各自都能得到满足呢？这才是一个大人的恋爱模式。但是就像刘莎说的，不经过蛋壳期，不经过叛逆期，可能我们很难真正进入成熟的情感状态。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我想呢，有一些朋友在尝试不管拒绝情感勒索也好，还是说分手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会觉得走出第一步那都在滴着血，但是如果你不尝试一下，可能以后你就不是滴血了，你是流血了，你心痛到无以复加。每去尝试一个新的事物，每要付出自己的一些，我觉得学习真的是一个要付出自己的精力的事情啊，不能懒惰的时候可能开头会很艰巨，但是你只要坚持两三天以后，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自己可以变得这么好，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学习是不容易的，但也正是因为不容易，结果才格外的让我们珍惜，让我们觉得有价值。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像这本《分手后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书的封底上的那句话，从别人的另外一半变成独立完整的自我，也因为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真正无条件的去爱别人。 谢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听众朋友能够听出来我跟汪冰博士这一集节目我们俩多么不容易吗？其实每每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婚姻幸福，能够家庭圆满，但是呢确实要避免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像情感勒索，比如说像分手后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的苦心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就特别心满意足了。汪冰博士，咱俩今天给节目里，在节目里面给自己挖了多少坑啊？咱俩跳出来了。 我们给大家呢打了很多针疫苗啊，这个打疫苗是挺痛的一下啊，针刺的痛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这些疫苗能够起效，帮助大家应对更好的未来，当然也迎来属于你的幸福。 再次感谢汪冰博士详细的介绍，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温暖借个肩膀。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